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想大部分的美国人认为大部分的亚洲人都很聪明，很会念书，成绩都很好。那么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但是我想大部分的亚洲人包括中国人是比大部分的美国人注重孩子的教育，注重我们孩子的教育是好的，学到多一点东西，得到多一点的知识，这都好。上帝给我们的头脑就是为了多学习，多了解他所创造的一切。知识是好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智慧是更好的，更重要的，并且智慧是有很多不同方面的，不仅有在学校可以得来的智慧，有些智慧我们当父母的是最能够给我们孩子的。当然最重要的智慧就是上帝的道能够给我们的，并且智慧的高潮，智慧的高峰，智慧的成全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哥罗西书可能说的最简洁，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这点我们最近在查经班，包括今天早上当我们看箴言的时候也都学到，箴言这整本书的总结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并且箴言也让我们知道最真实的智慧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三章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这智慧就是基督。在第八章智慧自己说话，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他这所说话的智慧就是圣子，那还没有道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智慧。最后哥林多前书说上帝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很清楚。我们今天的三段经文也都提到智慧。首先我们的旧约经文从列王记上第三章，这整段都在描述所罗门王，当他刚开始当王的时候，当上帝问他他想要跟上帝求什么事情的时候，所罗门王回答说耶和华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下一句就说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你如果当一个国家的王的话，有很多智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我们看所罗门王的整个生命，我们就知道所罗门最后好像失去了、弃绝了智慧的来源的，还有高峰就是上帝自己。因所罗门就是那么有智慧，他统治的国家也那么的兴旺，所以所罗门就变骄傲，好可怕。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从以弗所书第一章也提到智慧，在第七八节我们念，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上帝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给我们的。这里说上帝用他的智慧来做什么呢？来把他的恩典充充足足地赐给我们。上帝自己认为他借着耶稣恩待我们、拯救我们，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感谢主。好，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从路加福音第二章也提到智慧。这段是圣经唯一段讲到耶稣小时候的事，他12岁的时候，照着他家每年的习惯， 从拿撒勒去耶路撒冷为了过逾越节，但是这次当他母亲玛利亚和约瑟离开耶路撒冷要回到拿撒勒的时候，耶稣反而留在耶路撒冷，为了在圣殿里面与圣经老师谈上帝的道。那么这样做对这位上帝的儿子来说应该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去做，但是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反而不晓得，他们花了3天的时间找他，才终于想到或许可以去圣殿找他。反正关于智慧这整段一开始还有结束的时候都讲到耶稣自己的智慧。第40节说孩子耶稣渐渐长大，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最后一节第52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按照神人耶稣的神性，他当然不需要什么增长，但是按照他的人性，他的确有各方面的成长，包括智慧的成长。我想我们在这里也可以问，耶稣如何在智慧上有成长呢？我想最好的答案就是在这段经文里，前面后面都说耶稣有智慧，智慧来自哪里呢？答案就在这段经文的中间。耶稣在圣殿里面，或者也可以说耶稣在教会里面学习讨论上帝的道，很好的榜样。好，我们刚才听了很多圣经经文关于智慧，我想我们应该多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可以应用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之前说中国人很注重他们孩子的教育，这包括孩子应该念在学术上最好的学校。想要孩子念学术上好的学校本身是很好，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都要很小心。首先我们真的要问自己，我们认为我们孩子哪一方面的学习成长是最重要的呢？是学术上的成长呢，或是他们在基督里的信仰里面的成长？我们都知道最真实的最基本的智慧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智慧，但是这学术上的智慧还是非常吸引我们。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承认他们的信仰是最重要的话，这一定会影响我们给他们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这选择当然包括大学，并在 Evansville 这个城市里面也包括高中，也包括小学。我最近又听到一个我常常听到的例子，一个北美华人基督徒家庭送孩子去念大学之后，孩子很快就离开教会，离开信仰，离开智慧的源头基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知道这个特别的情况，但是有可能一方面或许是包括因为他念的大学像大部分的大学一样大体上是反对基督教的，好多教授就是想要破坏我们孩子的信仰。但是我想更大的原因，孩子在大学的时候会离开教会，是因为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没有好好地培养他们在信心里面，那些父母可能强迫他们的孩子去教会，但是除了这个之外，父母或许没有好好地带他们在上帝的道里面，也没有好好地准备他们去那危险的大学的那个环境。我今天只要给你们当父母的两个基本也很简单这方面的建议。首先每一个礼拜天一定要固定来查经班，小孩子上主日学，大人上查经班，还有崇拜，这一定要当你们全家不可缺少的活动，并且要准时到。如果你们当父母的认为你的孩子应该准时到学校上学，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应该准时去上班， 更何况你们应该准时到教会去。如果只有准时到学校和工作，但没有准时到教会的话，小孩子很自然一定会学到念书和工作比教会重要。他们的成绩，你赚的钱，还有他们之后所赚的钱，比他们跟上帝的关系重要。好，第二个建议，你如果要你的孩子之后，就是他们去念大学的时候，保持在信心里面，你现在应该好好地投资在他们的身上。什么样的投资呢？不是投资钱，我没有在讲存钱为了付得起他们念大学，你这样做也是可以做，也是好的。但是我现在不是在讲这个，我在讲的是你要投资时间。你如果现在投资你的时间，好好地陪他们，各方面陪他们，因此与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你就会赚得他们的尊敬，包括尊敬认同你的信仰。当他们去念大学的时候，他们很自然会自己继续去教会，你的信仰也会越来越成为他们自己的信仰。这也就是最近我们在查经班所看的那个袁大同的 DVD 其中教我们的，父母需要赚得他们孩子的威信。记不记得他谈到这个？那如何做呢？就是跟你们的孩子花时间陪他们，这当然包括陪他们看圣经、祷告等，但是这也包括跟他们一起玩，跟他们聊天，也去看他们的表演和比赛。记不记得这袁大同也叫我们常常花一点时间拥抱我们的孩子？我们现在投资这样的时间之后，我们更可能有那最重要的收获，我们的孩子继续与上帝的道有连接，继续保持在信心里面。我想这些我们本来都知道，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也常常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我们每一位父母都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很软弱。我们或许也会想，这当父母的责任太大了，我做不来。但是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上帝习惯也很喜欢用软弱的人来做他的工作。我们礼拜四现在换成礼拜五的查经班，我们在一直在看旧约的人是多么软弱的，包括那位士师参孙，他好离谱，我们礼拜五就看他。如果上帝可以使用他救以色列人，上帝也可以用你当你孩子的父母，上帝可以用你培养你的孩子在信心里面。我们虽然自己常常好像没有什么智慧当父母，但是上帝是最有智慧的，并且我们已经看过上帝用他的智慧来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上帝的智慧就是在这里，他赦免我们软弱愚拙的父母，他赦免我们软弱愚拙的孩子，他赦免我们软弱愚拙的所有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现在你不要看背后，你可以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是够我们用的。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智慧，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不要灰心，不要放弃。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